狼头蒜敢如此叫板，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喜之阳也是非常清楚。点开狼头蒜的个人资料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，狼头蒜在竞技场里共打过50000余场的竞技，胜率高达 75.49%。这么多的场次，足以说明狼头蒜是一个很热衷于 PK 的家伙。75% 的胜率在玩家当中也算是相当了不起。至于这样的成绩，喜之阳团就没有任何人拥有。而这个竞技场的个人资料也是不隐藏的，随便点击角色就可以看到。喜之阳见狼头蒜忽然如此叫板，倒是立刻想起他还没有看过无敌醉俊狼在竞技场方面的资料情况。结果一看之后，却是大失所望。无敌醉俊狼这边竞技场次只有2000来场，胜率 30%。这水准在喜之阳团都可以名列倒数第一了。毕竟他们这些人也是霸气雄图这等顶尖大公会的成员。竞技场成绩很烂，倒并不能说明一个玩家很菜。毕竟荣耀中只喜欢 PVE 不喜欢 PK 的玩家大有人在。说实话，以无敌醉俊狼在副本中展现的实力来看，这个竞技场资料让喜之阳都有些不敢相信。虽然 PVE 和 PVP 并不完全相同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一方面比较强的，另一方面都不至于弱得太离谱。更何况这里是神之领域，能进入神之领域，那就得通过竞技场方面的挑战任务，能把那个完成，那在 PK 方面就已经是要胜过相当一部分的人了。而现在无敌醉俊朗身上背了个 34.25% 的胜率，这意味着这个角色到了神之领域后就基本没怎么尝过胜果。或许就是如此，让这人彻底对 PVP 失去了兴趣。喜之阳这心里揣度着无敌醉俊朗的实力，相比起狼头蒜这战机实在是太没胜算了，正好想找个借口推脱一下，不想无敌醉俊朗居然主动上去搭腔。 切磋，那感情好啊， PK 才是我的强项。 真的假的？ 刚看过无敌醉俊朗竞技场胜率的喜之阳脱口而出。 头顶这样的 ID 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得毫无破绽。 无敌醉俊朗以谦虚的口气说着，让所有人都无语了。喜之阳一时间不知如何搭腔。那边狼头蒜显然也是看过无敌醉俊朗的竞技场资料了，而这样的言行对比那战机，再结合这家伙的名字，狼头蒜已经飞快把自大狂这人划上等号了。他倒也不去戳破无敌醉俊朗的言论和他的战机有多矛盾，反倒是笑了笑后说， 哼，那咱俩就来切磋一场。没有问题， 无敌醉俊狼立刻答应。 我有问题， 喜之阳抢出来了。今天打狼头蒜的脸还是打得蛮爽的，自己可没义务要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，这个明智风险很大的事儿，实在没必要去做。就算无敌醉俊狼那恶心的战机有什么特殊的历史原因，但狼头蒜的 PVP 实力确实不是假的，场次和胜率足以说明一切。论 PK, 喜之阳团还真没人是这家伙的对手，这也是狼头蒜一直以来在他们面前都比较嚣张的根本原因所在。论副本大家进度一样，但论 PK 人实力就要强一些，所以两两相加，狼之团就显得要强一些，狼头蒜这才能一直沾沾自喜的。今天己方好容易在副本上重重地扳回了一城，喜之阳可不想有任何理由让狼头蒜再抢回风头。 你有什么问题啊？ 结果无敌醉俊朗和狼头蒜居然异口同声，惹得喜之阳转过视角狂瞪无敌醉俊朗。只是很遗憾，对方是不可能通过网线接收到他的目光信号的。喜之阳真想大声质问一下，你这个混账到底是哪边的？ 刚刚副本出来，灭了最终 boss， 比较累。 喜之阳说。 嗨，不累不累，小意思。 无敌醉俊朗说。喜之阳顿时只想去死，结果那边狼头蒜哈哈大笑道：“ 这位兄弟都这么爽快了，喜之阳，你就不要这么扫兴了。人都说了，那些都只是小意思。我倒是超想知道，是那些都为小意思的绝世高手，面对我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表现？” 你误会了。 无敌醉俊朗连忙道， 指挥开荒团推本人副本的最终 boss 还是挺辛苦的，我说的小意思是指和你切磋一下，只是小意思。 无敌醉俊朗说道。 你，我刚才说过了啊， PK 才是我的强项。 无敌醉俊朗认真道。有角色资料里的战机为证，这样的话实在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，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不在统计内的特殊情况了。看到这个家伙超级自信的模样，狼头蒜立刻也是警觉了一下。 这不是你小号？ 不是自己的号，那么角色上的战机当然就并不代表自己的实力了。 是我的号。 叶修连忙应了一声， 只不过好久没玩了，朋友拿去玩了下，把竞技场的战机刷得有点差哈，我的真实水平不是这样的。 叶修着实解释一下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搞得太分裂了，自己可是开马甲混进来的，应该力求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，暴露出角色和真人之间有明显问题的话，那就显得很有嫌疑了。 哈哈哈哈，这样啊，那我就来陪你玩玩好了。 狼头蒜一听这家伙如此说，心里顿时有底了。因为这无敌醉俊朗的场次一共就2000来场，中间还有不少他的朋友帮他刷烂用掉的场次，这样说来，这家伙自己顶多也就竞技场打过1000来场，能来神之领域 PK 肯定不是菜鸟。但问题是，站在神之领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，那么通过神之领域挑战任务的水平放在神之领域那就是菜鸟。这个家伙估计脑袋还停留在普通区的程度，完全没有意识到神之领域的可怕呀。狼头蒜心中暗笑。喜之阳这边本也还盼着无敌醉俊朗有点什么玄虚，哪想就是这么个答案，一时间和狼头蒜的想法心有灵犀，立刻就着急上了。一看狼头蒜又在撺掇开打，急忙就要阻拦，结果无敌醉俊朗比他嘴快，立刻跟着问： 行啊，要不要给你找个牧师啊？ 喜之阳仰天长叹，这名字真没起错呀，但自大也总该有个限度吧。 带个牧师？ 狼头蒜微一怔，本还要因为对方的藐视怒一怒，忽的转念又一想，却又笑了。 带个牧师，两个打你一个？可以啊。 无敌醉俊朗说。 哼，你倒是蛮聪明的。 狼头蒜说。 啊，带个牧师以二打一，我就算赢了也根本不值得吹嘘吧。你这个要求看似荒唐找死，其实倒是想把自己立于了不败之地呢。哦，不对，你自己是输定了，不过是把你们团队立于了不败之地，你倒是挺替团队着想啊。 喜之阳也是愣了愣，这他倒是没有想过，不过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倒真是一个堵对方口的好办法，只是狼头蒜已经看穿，恐怕是不可能接受了吧。 你怎么总是误会？我是说真的。 无敌醉俊郎也无奈了。 别指望我会上当，就我一个人上。 狼头蒜肯定的道。 你属性都红了，要不要先把经验刷回来？ 哼，想拖延时间？你没那个必要，我们这就回城。 狼头蒜傲然道。他倒是受了对方让他上个牧师二打一这念头的启发，自己现在经验不全，属性全红，有一级的属性克扣，这样如果赢了对方，打脸可以打得更加威武啊。说完这话，狼头蒜已经大步朝着最近的主城方向去了。 哎，他这莫名其妙的自信到底是哪来的？ 无敌醉俊郎对身边的喜志阳说着。 啊， 喜志阳愣了好一会儿，半晌后回过神来。 刚才是你在说话？ 是啊。 不能吧？ 怎么？这话应该是别人来对我说，而这个他应该是指你才对吧？ 这大步走出的狼头蒜可还没走多远呢，两人的话全都给听进去了。起初他还真是误会了，他以为是有人在对无敌醉俊郎吐槽呢，心中还在暗笑，没想对话接下去竟然是无敌醉俊郎对他在吐槽。狼头蒜瞬间站住了，飞快转身， 拜托你睁大眼睛看看，看清楚我的竞技场战机再说话。 嗯， 无敌醉俊郎应声，却是对着喜志郎说道， 听到了吧，他刚刚所说的就是我自信的来源。 你说什么？ 喜之阳茫然了，所有人茫然了，这无敌醉俊朗难道是被空中铃木的最终 BOSS 敲傻了？ 五万多次的场次，75%的胜率，你的实力已经到头了，打不过的永远也打不过，打得过的没准过一段时间你就打不过了。 无敌醉俊郎说道。 竞技场速度的，我都要看看你是什么东西。 狼头算是真生气了，怒气冲冲地奔了出去。喜之阳呆呆地站在了原地，半晌后才道， 你真是天生玩骑士的材料啊，这仇恨拉得妥妥的。 实话实说而已。 无敌醉俊郎很镇定，